上一句也。 哦，这样。 不是这一句。 不是这一句。到底是哪一句呢？ 走个过场。 二 一。 此话怎讲啊？ 夫人哪、 就不怕直冒鼻炎伺候。 你逼的啊！ 写呀， 这可是你， 我嘿， 我真写了，我还 快快 我真写了， 写吧。 邪乎，去，去， 哼， 去， 怎么了这是？ 到别处骗钱去，

起忘不了贵族千呐坤，挡不住了 you 要说慧眼识才，哎，二位才是命。 状元公，你叫什么名字？ 又开始做戏了。 晚生姓张，名四海。 张四海，还不谢过二位恩师？ 多谢二位恩师。 不敢当，实实的不敢当。 日后还望二位恩师多多提携，凡事不吝赐教。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二位大人不必客气。状元公年轻气傲，涉世不深，当值教师，哎，还得指教， 共同切磋， 相互指教， 关怀备至，可见这关系特殊啊！ 欲盖弥彰，不言而喻啊！二位大人，朝廷殿试，这文章总是要问问的，但不知二位对新科状元的文章有何疑问呢？ 状元公的文章是字字中计，下官你能屈口成诵，还敢有什么疑问呢？ 哎，既然是殿试，咱们好歹也得问问。 千古妙问，通篇学问，学习我都赶不上了，哪里还有什么疑问呢？ 这个以往殿试盛唱都问些什么？ 文章八股，诗词歌赋，随心所欲，性之所至吧。 知道了。张四海， 在。 有道是：文章考思辨，诗词见才情。你今状元及第，定然是感慨多多。这么的，你且用四句七言概括 啊。四句七言坏了，这殿试诗歌考感慨，那全唐诗集忘了带呀。 这么快就有了，说。 祖上记得在阴间。 好， 好什么？ 金榜高中，不忘祖先，表弟是故乡。 太善小问仙，挂骨了心，无兵求雨，实乃治国安邦之根本，果然大家风范呐。 接着说， 贵人相知，上交天。 好，又好什么？ 状元及第，功归贵人，表弟是故。 古人云：人之无义，则天下无道；人之有义，则天下有道。一国一字，实乃治国安邦之要义，不可等闲视之啊！ 就文法而言，祖上对贵人，记得对阴间，阴间对九天，啧啧平平，平平啧啧啧平平，啧平平，一看五不论，二四六方平，可见世人深得自教之道。 严守格律，绝不拘泥，对党共振，从不自负。所谓包丁拆牛，游刃有余，这游刃有余。 接着给我往下说， 生逢其时，天开眼，命中之地。 九千岁慧眼识才，见东梁不 之感动，尽在这死里行间了。 感动之余，自信满满，手下有力，好一个保卫。 哦，那么依二位大人之见，张四海担当何职啊？ 这个一状元翁的才华，可直接进翰林院。 哎，区区翰林府无法有余吗？ 二位大人，对张四海极尽鼓吹之能事，莫非与他有什么私情吗？ 朝廷局势危殆事局，国家大事岂敢有此？ 何秀千岁明察秋毫，下官断断不敢有私啊。 无私无私，那就呈表推荐吧。 啊，秀千岁，下官已准备好走的。秀千岁请看。 哎，二位大人倒是有心的人呐。 秀千岁提拔的人才应该不尽心尽力 啊。二位大人功劳大，此子可算有才华，翰林院内添奇葩，共同再也配像样花， 像样花， 像样花， 像样花， 像样花， 唱小船吧。啊，九千岁，下官有一事相求，只是不好启齿。 但讲无妨啊。 下官有意教育，年方二八是天生的貌美，下官有意将他许配状元公位，不知九千岁意下如何？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双喜临门。哎，美事美事啊。 他请千岁，下官也有一女，天生美貌，尚未婚配。下官有意许配新科状元为妻，婚房就请岁帮忙是何？再者说了， 怎么着？ 您看他这把子岁数，他女儿指不定谁的呢。 没错。哎，二位大人争相攀亲，叫老夫我一时犯了难了。 啊，九千岁，凡事都要过先来后到，此事 在上，是后来之事， 自然就是天下有事。 哎，慢着，我想，我想起来了，那张四海他哎有媳妇了。 连这小子有媳妇儿他都知道了，可见这关系非同一般， 总算不小心说漏了嘴呀。 九千岁，状元公才华出众，娶过三妻四妾，算不得什么啊。 哎，倘若做小岂不委屈了令啊。 做大做小双看造化， 既然如此嘛。 这天子居所果然是金碧辉煌。 张四海 在。 二位恩师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不知意下如何